轻轻怀放。摇摇怀里想，如梦仍飘飘往家乡。绵绵如丝的忆情，荡过匆匆岁月长。 生活过。

不弯弯， 背不动它这阳光。清楚这世界的奇妙，路弯弯，带我到前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见证天长地久。 Thank you.

当一冷却的你藏在心中，藏在心中，在心中的残忍，心中的残忍，这爱一层层被撕裂。向黑夜说再见，说再见。 Talk